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那可就浪费喽。因为刚刚雨阳看到啊，我们早上起床之后有一个黄金十分钟，把握好这十分钟呢，至少可以多活十年哦。那据说啊，这个十分钟很简单，就是静坐。因为静坐五到十分钟呢，人的大脑缺氧量会降低17%，这个数值呢，就相当于深睡7个小时之后的变化。但是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呢，宇阳也在想啊，如果起床之后再静坐十分钟，我会不会又重新睡着了呢？所以说啊，还是听听经典969吧，说不定我们的音乐会让你一天都充满好精神。 越害怕得到每一次。

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爱，我有什么好悲哀？

谁多与较平凡，那位置会唱谁保证难受为了他合上失恋可将工作放大的决绝光阴怎化可看见临时都说别怨心底地血专心工作过路才有资格抱怨他走了解封了得到了某些损失某些重要是要难得的寂寥天天要燃烧，残酷现实还是公平？太耀眼激情，亦如即兴。下个季节转心境，失恋了无谓痴情。人开心伤心讲惯性，若凭异性，定能够有更高的恋爱伴侣。 像风一样自由，就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奥吉通奥迪十四周年庆，即日起至5月30日，购国产奥迪 A3、A4L、A6L、Q5，可享一年免息，并额外赠送5000元工时费积分和5000元延保抵扣券。奥吉通奥迪6571-8787。 这个夏天 ，OFO 小黄车倾力打造顶级视听盛宴。7月2号，工体厂 OFO 青睐北京演唱会，孙燕姿、张韶涵、戴佩妮、飞儿乐团、王心凌、徐怀钰、黄子佼，99元等你来。 乐车帮，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原厂维修，钣金喷漆，清洗养护 ，4S 店维修保养，总价低至68折。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2号公布细则称，通过互联网站、微博客、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该细则自2017年6月1号起施行。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记者了解到，大陆居民能否持护照乘坐国内航班，从目前国内各大机场安检的执行情况来看，差异较大。为避免出现被拒绝登机的情况，外出最好同时携带身份证。2017年，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将实现大类招生。清华将专业整合为16大类，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课程，大二开始专业学习。清华招生办主任称，大类招生给考生更大的选择自由权。近日，我国首份《中国糖尿病膳食指南2017》在北京发布，针对糖尿病患者疑惑的到底能不能吃水果、日常进食顺序有何讲究、能喝哪些饮料等问题，给出了权威建议。 不知道。

天一一夜夜面对面，既相处也同眠。一点一点逐渐逐渐变发现，纵相对却无言。静静默默望着熟悉的背面，一幻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段，没法行前一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你，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触摸得到，触摸不到，这么近，那么。捉上车不声不响，我跟你已告别，已茫然。静静默默望着陌生的会面，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不出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你，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一点点，却很远。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也许终于到有天，当你站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你，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哟，